随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双都好得戚好得意，地冧天崩当闲事，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，只见艳阳光千万里，有了你开心的乜都清楚，每滴咸鱼白菜也好好味，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 Without the two of us, without the two of us, who would be there to pay the bill?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似阳光空气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似阳光空气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似阳光。